萧炎蹙眉说道，看着雷猛摇头。雷猛冷睨了郭琪跟雷红一眼。 叔叔，你好自为之。从明天起，我不想在公司看到你们。 雷猛继承了雷氏，成为雷家公司新一任的掌权人。雷红跟郭琪从公司离职，另立门户，注册成立一家小公司。这一掌权人更替风波一时成为了京市上流圈子津津乐道的事件。都在传言雷家的这位小少爷心狠手辣，为了公司连自己的亲叔叔也不放过，对其赶尽杀绝。另一部分人也在说，小浩看了这位雷家的小少爷，原本以为的纨绔废物，原来是装乖的大猫，撕起人来毫不手软，成为商界一代新贵，众人相争结交的对象。雷蒙跟萧炎从包厢里走出来。 师父，替我谢谢秦总。我知道之前的那些资料都是他派人查的，我也知道那些后面的舆论也是他在操控。 要感谢自己谢，这种事我不代劳。 雷蒙搂着萧炎软着嗓子说道， 师父你最好了，你肯定会帮我的。哎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雷氏总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风光，账上没钱，项目也被人抢走不少，股东会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看上去那么服气。哎呀，我现在可谓是举步维艰呢，我哪有时间啊。 哪有时间做什么？ 哪里有时间去勾搭秦锦城啊。这话他可不敢当着萧炎的面说出来，一抿嘴一摇头说道， 没什么，总之你就告诉秦总我是真心想谢谢他。 知道了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最近注意点。 送走萧炎，雷蒙抚额吐出了一口长气。股东大会的事儿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，不过雷氏的业务并没有因此而走上正轨，被雷红盗取的钱款数额太多了，现在所有的项目都是资金漏洞，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。而秦氏的那个项目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投入，他现在手上一点钱都没有，而这些他不敢跟任何一个人说。雷红的钱一时半会儿还不回来，就算他报警也没有用，更何况他没真想把自己的亲叔叔送进牢里。沿着街道缓慢地往前走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真不适合散步。雷猛决定打个车回家。雷红已经从雷家的老宅搬出去，而雷猛早在雷老过世之后便遣散了家里的佣人，现在偌大的雷家老宅也就只剩下那个老管家。老管家是雷老留下的，可以说是看着雷蒙长大的，对雷家忠心耿耿，这也是雷蒙决定留下他的关系。雷蒙回到雷宅的时候已经11点了，一点睡意都没有，最近熬夜已经成为日常，他的生物钟早就乱了。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，喝了一口便不想再喝了。酒不能浇愁，只会越喝越愁。他好想秦锦城，想得心肝发疼。原以为他对秦总的好感只是一时的兴趣，离开之后才发现那份感情像酒，随着时间的沉淀，越积越深。越积越纯，香浓的他自己都醉了。 唉，秦锦城会想我吗？都快一个月了，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想再见我了吗？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舍得给我打？你可真够狠心的。 雷少爷倚在冰箱门上，把手里的啤酒一口气全灌进了嘴里。 哎，乐宇，睡了没？没睡的话过来一趟。 我去，雷少，现在是晚上11:30，你要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能不能明天早上再说？ 对于一个已经连续熬夜快半个月的都市精英男来说，好不容易早睡一晚，又被吵醒的痛，到底几人能懂啊？这位雷少爷怕是铁打的吧？他是不是除了吃饭都不用睡觉的？ 有事儿，大事儿，别废话。 不，他不是铁打的，他只是相思成灾，自己不好过，便折腾起身边的人。走鱼到的时候，雷蒙已经打开了车库所有的门，盯着里面的一排跑车出神。 雷少，你大晚上叫我过来就是看跑车的？ 不是，是看钱，公司缺钱。你觉得这些能值多少？ 邹瑜一脸震惊。圈子里传言雷少爷没别的爱好，就是酷爱跑车，当然还有重机车，很多车都是他花大价钱买到的限量版，又经过他自己的改装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类型，又贵又骚，让多少跑车爱好者极度红了眼。现在他居然打算…… 等会儿，雷少，我没听明白，你这是打算卖掉这些车？ 嗯，卖的，全都卖了。反正他们现在已经配不起我的气质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 雷蒙一脸真诚，看不出心疼跟不舍，这让邹宇感觉到很迷，吞咽了一口口水说道， 雷少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现在什么气质？ 牧马人，骑士15，风行者的气质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大气多了？ 邹宇一脸匪夷所思。 那你是打算卖掉这些车再换一批重型越野咯？ 没有，公司缺钱买不起。我只是告诉你我现在什么气质，哪那么废话。赶紧帮我清点看看有多少辆车全卖了，记得报价高点儿。我这些车那都是宝贝。 真没看出来。 邹云摇头啧啧不停。真宝贝这么云淡风轻就卖了，怕是心都在滴血吧。邹云走过去一一的扫了一眼，看那眼睛都发直了。我操，他总算知道圈子里的人为什么觉得雷蒙是个纨绔了。就这手笔，这骚包的审美还真大气不起来。男人都爱车，跑车也是所有男人都想拥有一辆的，但像雷蒙这样把跑车玩成卡丁车似的还真没有。而且这审美太他喵的骚了。邹瑜觉得他是没脸开出去了。邹瑜把所有的跑车都估了价，做好了登记，并去二手车网上注册完资料之后，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干脆家也不回了，就在雷宅眯了一晚。第二天到公司的时候才知道出了大事儿。好几个项目组的经理都从外面回来了，守着财务部要钱，而此时雷氏的账上资金已经见了底，根本没办法再拨出一分钱。雷蒙召集所有项目经理开了会，才知道最近雷氏的几个项目都被竞争对手给抢了，剩下的几个要再没有资金跟上也估计保不住。项目丢了，雷氏下半年的盈利算是没了着落，公司岌岌可危。 这样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？先给最要紧的项目，你们做个项目进度以及后续所需要的资金图出来，我分轻重缓急给你们拨款。 雷蒙扯松领带，一脸淡定地说道，表情跟动作完全不搭调，但没人能看透他的情绪。有人低声问了一句， 雷总，恕我直言，我们账上现在还有钱拨款吗？别的项目做到一半又喊暂停，那我们这几个月的辛苦可全打了水漂。 对对对，到底有没有钱？ 雷总，你说句话，不是我们不信任你，实在是公司现在的状况让人堪忧啊。 雷少，恕我直言，雷总在的时候可没让我们这么为难过。 雷猛把手上的文件摔在桌上，剧烈的响声让所有人的声音戛然而止。